就有意义。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风雨，放肆 我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在我们的印象当中，大人都是非常坚强的。我妈妈在我面前哭过两次，但是印象中我爸爸从来没有在我面前哭过。从我有记忆开始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流过眼泪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有没有因为我在我面前哭过呢？我爸说有过一次，大概在我3岁的时候。有一次他在我面前放了一支笔，还有一些钱，还有玩具，他想看我怎么选。一般选择的结果呢，会被认为是预示着孩子将来会看重什么和珍惜什么。笔呢代表才华和智慧，钱代表富有财富，玩具可能代表开心和乐趣。我爸爸说当时就是无聊和好奇，就想试一试看看我会怎么选。他说我那个时候呢，坐在那里非常茫然地看着面前的这些东西，他就坐在我对面，耐心地等着我，看着我。然后我就开始慢慢朝着他的方向爬向了面前的这些东西。他说他当时很紧张，屏住了呼吸，然后看到我把地上的所有东西都推到了一边，直接扑到了他的怀里，靠着他的手臂笑得很开心。爸爸说他从来没有意识到其实他自己也是选择之一，那也是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，我让他在我面前哭了。 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，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，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，刹那间我泪如雨下。昨夜我浸在绿雨中，不曾流泪，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。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，当我想你的时候，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，从起点对一切说再见。你拥有的仅仅是伤痕，在回望来路的时候，那天我们相遇在街上，彼此寒暄并报以微笑。我们像朋友般挥手道别，穿过身后已泪流满面。至少有10年我不曾流泪，至少有10首歌给我安慰。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心碎，当我想你的时候。 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，当我想你的时候。 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一件坏的事情带来的那一种痛苦，可以瞬间破坏掉十件好的事情带给我们的快乐。人的情绪从来都是不公平的，反过来也是一样的。从心理学层面说，人对失去的感受比对得到要强烈得多。有时候我就会想，什么都不要去想了，放空自己吧，在还可以走动的时候多出去走走，看看山，看看水，哪怕只是出去看一场电影也挺好的，这样子心情应该会开阔很多。 我不要将你多帮助一秒，我也知道天空

起小心的彼此问候，现在牵未来的手，是这样的日子需要改变。 搜后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说择偶的标准，说尽量不要找背景一样的人，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是最要不得的，除了结婚事业上也是这样，双方一定要有互补性，这是大前提，你同意吗？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，不再见剩下的果实，回忆里寂寞的香气，我要试着离开你，不要再想你，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。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，也许承诺不过因为 当看尽潮起潮 曾经有段时间，我因为自己没有任何特长而焦虑，觉得自己太普通了，也很难接受。后来不知道哪一天，我就想通了，就是我为什么不能普通呢？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有才艺的，不然谁来当观众呢？ 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

是为了你一句话，我全身摇摆。只是为了一个笑容，爱就存在。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。因为爱，所以爱，温柔经不起安排。如果那么快，不要等到互相伤害。给我一个美好时代，我要你现在。 村上春树的眠当中说，每天差不多都是相同的重复，昨天和前天颠倒顺序，也没有任何不变，但也没有因此感觉光阴虚度。我仅仅是感到惊讶，惊讶于昨天与前天毫无区别，惊讶于自己被编排入这样的人生，惊讶于自己留下的足迹甚至还未及认清，就在转瞬间被风吹走，变得无影无踪。你也是这样吗？ 爱你忘了熟悉，我情愿闭上眼睛，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技，幸福的人不愿醒，断了春去秋来苦苦追寻，和你飘忽不定， 不让你的眼 是记忆，幸福的人不远行，断了春去秋来苦苦追寻，永远和你飘忽不定。 九精英有话说， 当你想创业是永远不晚的。有一句话叫创业有三个好的阶段，就是刚毕业最适合创业，因为你什么也不懂。第二个阶段就是30到35，你积累了7-8年的工作经验，有一定的阅历。第三个好的阶段就是当你50-60岁的时候，你的人生积累已经足够多了，你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还想拼一拼。反过来说，就是什么时候创业都不晚。 也许你获不到什么，你获得的其实就是你心灵上真的折腾不动的时候有一份那个感触吧，就是说这世界上我曾努力过，所以现在我在创业只追求过程，不再完全的看到结果。 就三个字吧，别放弃。只要你发现这个行业或者这个方向是值得你为它奋斗的，那么不管中间遇到什么样的挫折，或者说遇到什么样的不顺，有些时候可能你再等1个月、2个月就会有转机，就会有柳暗花明。 今天99街头大访问，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？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陪我的小伙伴打王者荣耀打到退游。 我今年的新年愿望是我要当北京第一梦琪。 我的新年愿望呢，就是不挂科有对象，赚很多很多钱，家人身体健康，变瘦10斤，变高变白变美丽，祖国繁荣昌盛，世界和平。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 有时候我们就是忽然间很想找一个人说说话，不一定是为了诉苦，可能也不是为了求理解求认同，就是想聊聊天说说话而已。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和一个明白人聊一聊，听一听不同的见解，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。好了，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。梦一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